like I've lost it all. And everyone around.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那么我们是一档大型全媒体互动交友节目，并且我们非常密切的关注年轻人的情感状态、情感问题以及情感需求，并且通过年轻人的方式进行交流、沟通和分享，交到好朋友就是我们节目的目的啦。 对，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节目，没准在这里你可以找到跟你志同道合的有缘人哈。那么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这个博虎点秋香，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如果 您想一睹我们这个嘉宾的风采或者是主持人的风采的话啊，我可以通过我们的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跟我们面对面实时互动。那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花椒直播，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跟花椒的网友以及通过花椒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全过程，跟我们互动。 在花椒上您只需要搜索活力982就可以了。我们刚刚也在花椒平台上看到了天哥洗头用清扬说闪过一对帅哥美女，欢迎你也进来哈。你也是个帅哥哈。 张彤一说看到闪过一对帅哥美女，立刻激动了起来。 激动了起来哈。一开始就有一些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希望也能跟我们多多进行互动。 好的，那今天我们的重头戏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了哈。说到这个，今天是北京下雨天了哈。下雨天可能在家里吃上一顿家人做的饭菜，可能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对，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嘉宾也是一个巧厨娘， 对， 厨艺非常的精湛， 非常的佩服。 我是非常非常想吃他做的菜。那接下来 没准以后会有机会。 好，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小厨娘，我们的孟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孟瑶。要自我介绍一下是吧？ 对， 我现在是一名大学生，然后希望来这里能够多交一些朋友。然后这是一个相亲节目吗？算是 我们是大型 全媒体互动交友节目。 OK， 那就是男朋友也可以找，女性朋友也可以找了。 对， 我交朋友的，我希望他可以有一些自己的特长，然后尤其是我不会那种，然后他教我，我会觉得特别崇拜。性格好一点吧， 然后希望大眼睛，大眼睛，身高还可以，然后 大眼睛， 壮一点就好。那是女生， 女生壮一点行了，我看看我的胸没有几两肉的小身。 而且我最近想要去学一下游泳，如果有会游泳的想教我一下，可以联系我。 太棒了！你看，刚才天哥洗头用清扬说。孟瑶你咋又来了 孟瑶这次准备找一个教他游泳的 对， 其实孟瑶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也是来到我们节目中很多很多期了，每次展现了不同的方面，那么今天孟瑶也是非常非常的懂我们的套路哈，一上来就介绍他寻求交友的条件哈， 是的， 比如说游泳，比如说男朋友的一些具体要求哈，这个交朋友的话你刚才说了也可以是有共同兴趣爱好哈， 对对对， 话题就可以了， 对对对， 那么我们也希望各位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啊，希望通过我们的平台，一会儿我们也会公布一下孟瑶的联系方式，希望多多的与孟瑶进行交流和互动。 对，所以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博虎点球箱。 对， 那对我们今天说的是魔法小厨娘，对不对？ 是， 对，因为你说孟瑶的，他说他交朋友喜欢更喜欢叫什么？交一个有一技之长的，然后能够教他的， 有共同兴趣爱好， 对， 对。那么他今天的给我们展示他的这个个人特长，属于烹饪， 现场炒菜吗？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新直播间以后，没有人能够实现现场。 对，那个萌萌负责洗菜，我负责切丁，然后孟瑶就负责炒。 是这样的，张彤洗菜，张彤切丁，孟瑶炒，负责吃。 那是不可能的。洗菜我好像就是洗菜洗碗什么的，我都觉得麻烦。那孟瑶 麻烦。 孟瑶，你平时喜欢做哪些菜？就最擅长、最拿手的菜是什么？ 最拿手的菜是什么？ 其实比较简单了，煎牛排。 哟，您这不简单 啊， 孟瑶。我觉得孟瑶说的这个有点，就是 没有啦，没有。我真觉得就是从超市买回来的牛排。 我得问一下，就是买回来之后具体它是怎么制作的流程？因为我觉得我也会煎。 对，就是一块牛排，把它放锅里就好了。 它不需要就之前那个什么，我看很多 腌嘛，都是腌好， 就是腌，然后拿小肉锤，什么小肉锤，就小钢锤在上面敲， 然后给它按摩，是不是？ 对对对。 然后还要提前要腌，可能孟瑶这个就直接超市买来就可以 扔进去，扔进去加热一下， 腌好过的哈。 其实没有，我记得，之前我有会过炖鱼汤，但是现在要如果让我说出来的话，我真的完全想不出来。我记得，是鱼还有茴香。还有大葱，就大概是这些东西，就很简单。 我跟你讲讲我炖鱼汤 啊， 我觉得这是个悲惨的故事， 真的是个悲惨的故事。就我第一次，就因为我这个人就虽然就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哈，但是很贪吃，很喜欢吃。然后 看不出来，大家看看怎么的小胳膊，看不出来， 肉都长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了。然后有一次，就我之前一直以为炖鱼就是鱼处理一下扔到。到锅里，然后 炸是吗？ 就是有水，扔到很多水的那种 啊，焯一下、 就是，就是直接煮，就是鱼汤。我之前真的这么以为的，然后那个 鱼都说你太天真了。 然后那个鱼它有那个苦胆什么的 啊， 然后 你都没出是吗？ 对，我没有出。 我想问一下，那个鱼鳞你有没有清一下？ 我有清鱼鳞， 那还行。 对，然后那个汤的味道，我觉得就是你知道什么叫腥飘万里吗？从我家厨房，你知道我家客厅就整个都漫着那个。腥，特别腥的那个味道，然后也没法喝。 就是你们邻居可能改天会问，哎，子萌，你们家是不是开养鱼场了？搞点海鲜呢，是不是？ 对对对。然后我妈以后再也没有让我就做过汤这种东西。我现在在家唯一能做的就是白水煮粥，就是米和水一煮。 好，咱们在这儿聊得非常的开心。我们现在这个很多朋友也是开始跟我们留言了哈，说羊仔就爱酸辣土豆丝，酸辣土豆丝会不会做？ 不会，但是我超级爱吃。 他说孟瑶来不了的话，就说明找到男朋友了。你咋说的这么准呢？来了，找到之后也可以继续来，因为我们还可以找好朋友，找这个友情的哈，这一块。 然后我们的一个网友天哥洗个头用清扬也说，这个鱼线有没有摘掉？鱼线是什么？ 你放弃吧，不要再做饭了。 我远离厨房。 其实除了鱼，我还比较喜欢吃油炸的东西。我吃的东西不是很健康，像炸。煎烤这种东西， 哎，这些都还蛮考验功夫的。 这非常过嘴瘾，真的。 对，特别喜欢吃这种东西。姐，你有没有吃过把尖儿椒里面的籽挖出去，往里面放肉馅，然后去炸？ 没有， 我听说过。 哦，听起来很香， 但是我不知道是那个菜叫什么。我从网上学的。 我们有没有网友知道这道菜叫什么名字？ 我从网上学的，然后试一下，感觉还可以。 哎，那样的话，那尖椒会很辣吗？ 不会很辣， 不会， 不辣， 其实中和了已经。 哦，就是把那个肉有可能比较腻，然后尖椒正好中和掉了。 而且尖椒辣的地方是在它的籽，还有它的辣筋，把它弄掉之后， 还有辣筋。 我的天哪， 辣筋跟辣条 不是，就是那个筋很辣，我就管它叫辣筋，我不知道它叫什么。 哦，天哥刚才说沈阳满大街都是孟瑶说的那个菜吗？ 是吗？ 是那个尖椒里面加肉是吗？ 尖椒加肉。 我之前是在 虎皮尖椒， 我是之前在这个什么上，我在那个微博上有些美食的那些博主，他会分享一些就是自己在家里可以动手做的一些东西，我看到过，每次看都是哎呀，我要保存，我要收藏，我要回家要尝试一下，每次。 然后呢？ 哎，算了吧，算了吧。 就是那种尖椒啊、洋葱那种东西，其实切的时候就很辣眼睛， 是的，是的， 很辣眼睛。 这其实很考验，就是一个小厨娘的一个功夫了。 对，没有什么就是特别的技巧可以避免他们刺激到眼睛。 哎，这个可以分享一下妙招，就是切洋葱啊、切葱啊什么，能避免眼睛就是流泪。 我是听妈妈说的，就是在往菜刀上放水嘛。然后我倒是我没放水过，所以我不知道它的效果怎么样。 所以说你每次切的时候都不会流泪， 是就 是 会就是 也会有一点了。 菜刀上稍微蘸一下水，然后再下水。 对，也会有，其实也会有一点。 明白了，好嘞。 好的，好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小才艺哈。 其实可以闭眼切了，就是把手。 闭眼切哪是手，哪是尖椒？一根、两根、三根。 这个太瘆人了。今天晚上吃什么？吃炸手指。行不行？这个话题不能再说下去了。 我就觉得他们两个好可怕呀。 孟瑶，如果说我想问问哈，假如说我们两个去你家做客，你会给我们做什么？ 牛排、虎皮、尖椒啊。虎皮 就是你。其实孟瑶说，我其实我的才艺是这个厨艺，但是我只会做两道菜，只会做 啊，没有主食当然要会给你啦。 啊，主 食之前说过，有一种饼嘛，当时是没细说，现在细说一下， 对，可以细说一下。 那个饼是它里面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是我的小秘方，也是妈妈教的。其实是把面粉，然后就是干炒。炒熟之后把它用水和完之后放在饼里，特别好吃，可以去试一下。 我从来没有听过。 那你来我家。 从来没有听说过。 我也没听说过。 来我家。 面粉干炒， 对， 然后炒熟之后， 对， 和水。 和水是麻酱的颜色，和完之后。 我特别喜欢吃麻酱。麻酱 不是麻酱的味道。不 是。 我天真了。 放在饼里。哎，我回去要让我妈试一下。 我觉得下次孟瑶还会再来，然后。还会再来，直接 带着一个东西来， 带着饼来。 刚才天哥说这个时段的节目尺都可以这么大了。刚才那个主持人不是说我们一群才艺不精的人，然后就只能聊到这个程度了。好，刚才孟瑶说了哈，你答应我们的，下次必须带饼来。 好， 这个环节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油茶面， 油茶面吧。 我不知道， 我 发现什么都不知道。 我之前 我们网友对烹饪都比较了解。 对，你看看我们的网友的名字哈，酸辣土豆粉， 土豆丝， 还有这个 青阳，这是不能吃了 啊。 好 啊，明白了。 对，那孟瑶下次也给我们多分享几道菜，多带点什么东西过来。对， 主要是带点过来。 好，那么我们这个美食今天先聊到这里吧，因为可能撑不到55的时候，我们都饿得肚子咕咕叫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这个一首歌两颗心的环节吧。我们来聊聊那首歌代表了什么故事。 对，孟瑶今天想分享给大家的歌是什么？ 这首歌是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啊。这首歌我们听了很多很多次了， 对，在各种场合听过。 你有没有听过阿卡贝拉版的？ 真的没有，这个是真没有。 其实我第一次听就是阿卡贝拉版的，然后觉得很好听，然后才去听这首歌。 原曲好，那我们稍等聊一下这个歌的有关于这首歌的故事。我们现在先来听一下《夜空中最亮的星》。 好的。 夜空中最亮的星。 中最亮的星，之后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 再次回忆了这首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我发现这首歌真的是从第一次听到现在可能已经过去一两年的时间了。 对，但是每一次听都会有不同的新的感受。 嗯， 反正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今天我的感受就是啊，这个 MV 也下雨了呀。 你是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剧情版的？ 是的是的。 其实就是乐队背后有故事，但我们今天还主要来听一听孟瑶为什么给我们推荐这首歌。 你先说说你为啥推荐这首歌吧。 这首歌我看过网评，他说是如果有伤害你的朋友或者是恋人，在你生命中的最后一刻，你愿不愿意原谅他或者是见他一面。 哦，哇，这么深刻啊。 是呀，你都听得 对，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义的。然后我问我自己，确实是 你愿意吗？ 对，我是很愿意，不光是生命最后一刻，就是到若干年之后，我很容易把自己的事情放下， 就是当初那些隔阂的理由放下。 对，当你经历一些事情就会发现其实这些事情都不算什么。 对 对 对, 对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说，我们的观众听众有没有遇到过情感危机，就是说跟亲人或者是爱人或者是 亲情友情爱情， 对友情，对，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出现 感情危机， 对对对，没有出现过矛盾，出现过分裂的，然后后面是怎么解决的这种情况。对，希望可以大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可以多多跟我们互动。 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各位怎么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吧，好不好？希望大家能够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982的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平台，我们的这个 花椒 搜索活力982就能看到我们的节目了。也希望各位网友多多与我们进行互动。 对， 那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这个有没有遇到过情感危机？这个情感危机不只是爱情，包括 亲情、 友情和爱情啊。希望各位通过我们的这个花椒平台多多跟我们留言。 这个也是跟这首歌孟瑶提供给我们的这首歌有关系。那孟瑶有没有碰到过就是情感危机？ 危机。 其实我跟朋友就是普通朋友这种危机很少，我记忆中只有两次。都是在上初中，就几年前的事情了。然后最近。就是没有过，然后而且都是很容易和好那种。然后 就是拿一个举例子嘛，我们想听一下这背后就是它的来龙去脉是什么样的，然后最后怎么解决的，兴许会给我们的一些朋友一些建议吧。我觉得 其实都是很小的事情了。想当初我和我的闺蜜从放晚自习路上走回宿舍，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吵起来了，然后就我说你还要怎样啊， 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 当初还没有这首歌，然后就这一句话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吵架嘛，这句话都吵了好久，直到我们走到宿舍，女生都一起什么约着去刷刷牙洗洗脸嘛，然后到那时候好像我有一句话说的舌头打结，舌头打结，他就笑场了，然后他笑场，我也笑场，就两个人架也不吵，在那笑场。 那还真是，就说明对童哥很少唱歌， 我经常飙歌，我经常尬歌了。 那个就是属于就是跑调的麦霸那种类型。 大家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这个挑战新歌声，我在节目中也有经常会唱歌。 哎呀，童哥，你在我们节目上给。 打广告。 我也在这个新歌声上也打国虎的广告，互相打嘛，对不对？ 对， 大家都互相收看，互相捧捧场了。 我觉得梦瑶这严格来说不算情感危机， 这个真的不算。 我觉得就说明他平时性格会比较好，然后 可能朋友都觉得我离不开你的虎皮尖椒，离不开你的。 就是吵架不过夜，这其实是个蛮好的习惯。我就做不到这一点。 我反正是遇到过危机。 对，我觉得算先让彤彤给大家，彤哥给大家分享一下。对， 彤哥先唱歌的危机好吗？ 先。 你还要我怎样？那个彤哥遇到的危机，可能友情上、爱情上，我都之前说了，我是那种小鹿撞死的人，就不了了。 对，聊聊友情吧。 友情上无非就是误会和矛盾，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友情、爱情、亲情上遇到危机，大部分都是因为矛盾、误会，造成的。那么友情上的，我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当时可能不太走心的说了一句相对来说不知轻重的话吧，就是拒绝了他，就是那种。然后后来两个人也谁也放不下面子，然后就互相不理不睬的那种，持续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哎呀，才一个月， 不到一个月，其实不到一个月，然后就，但是最后还是两个人也跟梦瑶说一样，就见了面不得已笑场了。你说这个东西本来也不是多大的矛盾，对不对？然后就怕那种，就是你明明生了气，你的人就突然逗你笑。我最近看一个视频，笑死我了。就是有一个小朋友，本来他爸妈不让他喝奶，然后他就生气了，一直在哭。可是他爸爸这时候做了个鬼脸，然后小孩就一边哭，就笑起来了。那小孩一脸尴尬，鼻子还在冒泡，就笑死我。 其实那也很无奈呢， 特别特别无奈。就是你生气的时候突然逗我笑， 对对对， 我很没面子的这样。 对，之前也碰到过，想巴掌打死他。 对，我们网友跟我们互动说， 我们杨仔说，子萌妹子的感情经历应该挺丰富，这句话咱们一定不能略过。所以说，萌萌来吧。 我是这样，就是我在。爱情方面就不说了，因为我觉得爱情方面不存在感情危机，就是有的话就可能就分手了。对，然后呢，但是友情上我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因为我这人属于就是轻易不会发火，但是一发火起来还挺厉害的，尤其是又比较轴，所以然后还很好面子，优点还很好面子，然后经常就一言不合就冷战。彤彤刚才说她跟她朋友冷战不到一个月，我跟我朋友从今年过年二月份的时候就冷战到六月份。 那刚和好呗，刚和好不久， 刚好 和好了哈。 彤彤说和好了， 和好了，和好了。 哎，这就不对了。 刚才天哥说哈，说我属于那种什么不好的事儿过一夜就忘了，我觉得这也挺好的，忘性大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一件好事，不记仇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就是说对，从以我的这个反面教材告诉一下大家，真的就是你说爱人朋友之间，你多想一想那些 好的事儿， 好的方面， 对， 有的时候你真没有必要为了面子这个事儿置气，对不对？ 对，就有点小矛盾，真不至于 吧？别吵个三四个月的。 我觉得自己心里如果有事儿，就跟别人在闹别扭，自己心里一整天都会不舒服。 对， 一直在想这件事情，然后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两面去想哈，就是一方面是我现在是奉行一个原则，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人做的事情的确你觉得太严重了哈，不可轻易原谅的话，那就不要拿别人的错去气自己。 是 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有的时候就不至于嘛，明明就是一个一阶段大家说了一句不痛不痒的话，然后突然戳中你了，你情绪也不好，肯定是两个人共同的原因。所以说这时候为了我们彼此的感情啊，还彼此还舍不掉对方，所以说还是忍耐一下。 没有什么舍不掉的啊？ 是吗？我要小心注意一下，是吧？ 突然开台，就是所以希望大家还是多能够。就是宽容的对待朋友们， 对 人们 好。我觉得梦瑶既然说来了咱们节目这么多回了，我觉得也要给梦瑶一个机会，就是能不能梦瑶也提一个问题，就是你至今觉得情感方面不是特别容易解决的一个问题，分享到我们的平台上，看看我们的网友能不能解答出来，好不好？就至今觉得比较难解决的有没有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之前可能说过，我如果喜欢一个人就会玩命对他好，但是我发现玩命对他好之后，他就会把这种东西当成一种理所当然的习惯，然后当以后我还是这种程度对他好，他就没有什么满足， 就没有新鲜感了。 对对，他觉得这样是应该的。如果 你对我好是应该的了，已经 对对对对，就没有什么满足的感觉。我想这时候 是要怎么办？是要对他冷下来吗？还是 就是冷下来？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留给我们的平台上， 对对对， 因为我们下期还可以问下一个嘉宾，可以继续写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还，我觉得还很多人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嗯、对， 因为很多真的是就是全情付出给另一半的。我们留到下一期和我们的网友继续讨论啊。 好的，孟瑶，那么你的联系方式是什么呢？ 微信吧。 好的，微信。 159159。 忘了，突然之间忘掉了 啊！我真忘了， 忘了是吗？那就我们可以一会儿留在我们的留言板上，还可以留到哈，大家可以在留言上看到我们的这个孟瑶的联系方式。 孟瑶真的忘了， 真的是忘了，不是不告诉你啊！ 我还在想， 你再回忆个两秒钟，你就还能想起来吗？好好好，那我们下一次 好、哦、下次留在留言板， 留在我们的后台上、 嗯、 对孟瑶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留言我们的那个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以及我们的花椒直播活力982都可以获取我们孟瑶的联系方式。 好的，今天的博火点秋香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能够收听收看 FM98.2 博火点秋香，下一个节目是漫游嗨翻天，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拜拜。Lost control. If I don't know why, why would I know how? I've been working with the devils, trying to exercise a feelings I've been hiding down in the darkest side. The world's untainted treaty, I never sold my soul. I'm simply moving on.To understand, I've been silently mistreating all of my own demands.